13号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升空。发射中心利用长征4号丙运载火箭，在昨晚11:44成功将遥感33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今次任务亦都搭载发射了微纳技术试验卫星。两个人造卫星主要用于科学实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预算产量和防止灾害等的领域。今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357次飞行。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仍然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屋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系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00-6:30，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日子啊真系过得好快啦，圣诞咁又过咗咯。不过咧，每逢喺年尾嘅时候咧，都真系好热闹啊！一个节日接一个节日，先系做冬啦，然之后咧就圣诞节，跟住嚟紧啊有呢个大除夕，迎接新嘅一年开始。今日咧就系12月28号啊，星期一，农历系11月14日啊。不过踏入呢个礼拜咧，除咗迎接呢个系就嚟新年之外咧，都迎接东大人驾到啊！过两日好冻啊，大家要准备足够嘅御寒衣物啊！现时温度19度，都暖啲嘅。5:08早晨。 这样情 开始我哋清晨爽利节目咧，就有汤宝如嘅《绝对是个梦》啊！咁啊，而家你可能听紧收音机嘅时候，但系又会有一啲嘅画面，有啲好似梦境咁，可能就系真系发紧梦当中，但系又有一半咧听到现实啦，差唔多要醒嘅时候啦。新嘅一日开始啦，12月28号星期一嘅朝头早，咁啊呢几日嘅圣诞假期啦，都系属于吓。都唔系冻嘅假期，系一啲几温和、几舒服嘅一个天气。不过过多两日咧就会比较冻啦，大家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吓。信唔信天文台嘅消息咧？大部分咧其实都准确嘅，咁一定要即系自己做好呢个装备吓。咁今日咧嘅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啊，最高温度大概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咧，听日日间仍然和暖，星期三咧就会显著转冷啦。除夕同埋元旦嘅气温咧，降到单位数字啊，8度左右啊。咁如果嗌得咁嘅8度，会唔会又话喺新界嘅地方咧？咁通常咧嗰啲都会再低几度。咁住喺嗰区嘅朋友，可能咧都已经惯咗啦。嗱，今日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是属于中等啊。现时温度19度，相对湿度66%啊。绝对是个梦之后，继续梦中见。 你说过一有雨你会惊怕没法睡，这晚大雨你可怕它，或是其实挂念谁？大概你也会想到我，我使你没有畏惧，你却也早已知现实难让我伴随。不必要朝夕共对，只需爱得陶醉，怎么会失眠和心碎？梦中见，对话会特别缠绵。梦中见，意念会自动浮现。梦中见，那用你会目前，合上一双眼，总碰见。就算没雨点也已经分隔在两地，你会说不要醒，现实难像你预期。我叫冷雨洗去那些不快或顾忌，你我纵可再恋，现实难避免别离。不必怕孤独夜晚，给这世间遗弃，找不到温柔和知己。梦中见，对话会特别缠绵。梦中见，意念会自动浮现。梦中见，那用你会目前，合上一双眼，总碰见。世间遗弃，找不到温柔和知己。梦中见，对话会特别甜蜜。梦中见，意念会自动浮现。梦中见，那用你会目前，合上一双眼，总碰见。梦中见，对话会特别缠绵。 梦中见，意念会自动浮现。梦中见，那用你会目前，合上一双眼，总碰见。 郭小林梦中见啊，过两日咧就冻啲啦。咁啊，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今明两日咧，广东咧仍然系晴朗，日间系和暖嘅。不过预料有一道冷锋咧会喺明晚啊就抵达华南沿岸，该区有几阵雨。受随后嘅强烈寒潮影响咧，华南气温系会显著下降，风势颇大，天气转晴。除夕同埋元旦，本港嘅天气系寒冷同埋非常干燥，新界同埋高地早晚严寒。周末期间咧，广东沿岸嘅气温咧就将会稍微回升嘅。嗱，今日嘅温度会喺17至到23度之间，听日咧就17-22，但礼拜三咧就一跌就跌几度啊，系最低系11至到17度啊。星期三咧就系咁样，星期四五咧，哎呀就冻啲啦。星期四咧就8至13度，星期五好少少8至14，礼拜六咧就10至16度啊。再睇多几日咧，礼拜日咧就13至17。星期一二，即下个礼拜嘅今天咧，就14至18。总之最冻嘅咧，都应该系呢个星期四五嘅时候，大家要小心，千祈唔好冷亲。有足够嘅时间准备，除咗照顾自己之外，记住照顾你身边嘅长者啊。 人受伤在某次中痛了电，扶着你的肩，朝着醉人的脸，愿意共梦面贴面，只知有电传。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那段快乐一世纪念，假装轻松点，怎么忍将心再欺骗？与你跳舞我自愿，快乐会是紧贴你面。So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话别人没法跳得自然。他的声音，他的笑面，随着舞曲中，人亦悄然不见，愿再共梦面贴面，梦幻不可再出现。Never gonna dance again， 那段快乐一世纪念，虽可假装轻松点。再起点，与你跳舞我自愿，快乐会是紧贴你面。So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话别人没法跳得自然。 你的是声再见。 看枫叶红，秋风里醒故梦，傲秋霜似枫叶红，未关羞如弄，未经霜雪风未红，风霜里起作用，如遭苦困心月红，未关最后沉梦，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寒花飞秋风中，血泪眼中涌，善丹风我心认同，不要春风重。踏秋山看枫叶红，秋风里醒故梦，傲秋霜似枫叶红，未关羞如弄，未经霜雪风未红，风霜里起作用，心月红，未关最后沉梦，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寒花飞秋风中，血泪眼中涌，善丹风我心应同，不要春风重，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寒花飞秋风中，血泪眼中涌，善丹风我心应同，要春风重。 刚刚我哋听嘅系何家劲嘅《秋风》。在这个冬天的日子里面，我们仍然是见到在秋天的时候见到一些黄叶片片去到红啊，好靓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欧盟多国星期日正式启动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工作，首批接种的是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公司合作研发的疫苗。西班牙一名住在安护老院的96岁长者是当地首名接种者。政府说之后每个星期都会将一定数量的疫苗公平分配给各大自治区，预计在未来12个星期内全国近200万人会接种疫苗。而一批医护人员就是意大利的首批接种者，其中一名护士说亲眼见证要战胜病毒是非常艰难。他代表所有选择相信科学的当地医护人员接种疫苗。星期日是欧盟各成员国为国民接种疫苗的正式启动日期，但是事实上德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日前已经率先为部分国民接种。德国当局发现有疫苗在运送过程里面未能够保存在所需的温度，几个城市受影响要延迟开展为民众接种的计划。最大州巴伐利亚有地方政府发表声明，表示读取了冷藏箱附设的温度追踪记录之后，有理由怀疑疫苗运输是否符合相关冷藏要求。报道指出，有冷藏箱曾经录得的温度高于疫苗生产商设定的最高温度要求，涉及大约1000剂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公司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本港昨日新增7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3宗源头不明，另外有5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联合医院群组至今共有19名病人和医护等工作人员确诊或者初步确诊，当局要求今个月15号至27号曾经到二 d 病房和深切治疗部的所有人士接受强制检测。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又说，一名被列为输入个案的患者今个月7号由英国返香港，他在隔离第19日进行的病毒检测发现呈阳性，由于他早前已经完成隔离，曾经回家和家人吃饭，因此有可能是在社区感染。中心会将样本进行基因排序，以确定是本地抑或外地输入个案。湖北襄阳当局为一个批次的冷冻生南美白虾检验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验出包装呈弱阳性。有问题的白虾产自厄瓜多尔，一共877箱，10月从武汉一间公司运至襄阳市高新区团山镇的长虹冻库，之后再由一间运输公司运去好邻居超市和天天福超市部分分店。今个月7号之前，两间超市销售的那一批次产品已经接受过抽样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同日之后，封存产品未再销售。襄阳疾控部门已经采取应急措施，封存有关货品，封锁场地消毒，并对有问题批次的货品、冷藏库、冷柜、运输车辆和相关人员等全部进行采样检测，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稍后清劲。展望听日日间仍然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 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一咧，有一个工作天嘅开始啦。有啲人可能就需要翻工嘅，有啲人就在家工作，有啲人咧就索性咧清咗啲年假咧，就系一路放埋呢个假期，喺明年先至翻工都大有人在。今年嘅假期，大家都系唔能够可以去海外吓，就唯有留喺香港。不过有时谂落咧吓，就都唔好用呢个唯有呢个字嗬，好似觉得自己地方唔好咁。其实当你即系系静落嚟嘅时候，又去唔到第度，咁又要去出外去啊睇下呢个景色啊，去郊野嘅地方啊，去行山啊等等啦。可能你会发觉咧，原来以前咧就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原来好多地方咧都真系香港都好靓嘅，就嗰个道理啦。隔篱饭香噶嘛，隔篱饭香咧，硬系觉得自己煮啲饭咧冇隔篱嗰啲咁好食嘅。其实咧又要学识咧去欣赏自己，睇翻下我哋周围嘅嘢，我哋身在呢个幸福嘅地方。咁好多人都作一啲嘅连结啦。我喺即系呢个 Facebook 嗰度咧。都见到啲同事咧，就写低咗咧，佢哋即系以往咧，好中意一年起码去几次旅行，一家大细。但系今年咧就吓喐唔到啦，飞唔到啦。但系佢哋你仍然好中意咧，每一个礼拜咧都会系走出户外，一家人咧去即系望远啲、望多啲，又唔好成日困喺一个室内嘅地方。咁跟住佢就作一个总结，哦，原来自己都去咗好多好多嘅地方。去咗好多好多个水塘，一样咧就留低好多倩影，好靓。有啲咧都重复去一次，咁你就发觉哦，原来我哋身在一个好美丽嘅香港。咁系啦，我哋喺其实呢个疫情里边咧，可能都有好多个反思啊。有啲嘢以前你冇乜留意，而家咧你就会去谂得到啦。咁每一个人都去反思下嘅时候，总有得着嘅。咁而你好想去飞嘅日子咧，我觉得个期盼一定会有嘅。啊，人生满希望，又唔会完全冇晒呢啲嘢嘅嗬。不过真系唔知系睇几时啦。今日咧就28号星期一嘅清晨，而家系就5:38啊。咁啊，头先我都上载咗，即系我自己张相啦，就系摆咗去面书嘅书啦。咁亦都系同各位朋友讲声 hello 啊。咁呢排咧都有，其实就拍咗好多宣传片，都系讲有关清晨爽利一啲嘉宾嘅健康嘅环节。咁亦都等大家可以每一次都可以睇得到我哋做紧啲咩嘢啦，而嘉宾有啲咩嘅健康嘅资讯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咁啱啱喺星期六嘅时候咧，就上载咗嚟崔博士就讲呢个系前列腺癌嘅问题。呢次咧就讲呢个诊断嘅方法。个诊断方法系点咧？咁一定会有一啲好专业嘅做法。而你点样去怀疑自己系咪有呢个问题就要去做咧？就朝头早起身啊，好多时或者都唔使朝头早起身啊。半夜可能你又好想去就去洗手间，但系又唔得，明明又好急又唔得，总之小便困难啊，又但系有去嘅次数可能又会好频啊，咁呢啲情况如果都令到自己好困扰嘅咧，就要去早啲去诊断，及早去照顾自己，系将呢样嘢去交俾专业人士去睇嘅时候咧，你治疗翻好嘅机会都好好多。 咁啊，马上都有啲朋友咧就系回应过嚟啦吓，有几位朋友系啊，早晨啊，清晨爽利啊，保重身体啊，喂、哎，口罩好靓，系啊，呢个口罩咧就我嘅同事咧就送俾我嘅，系有个圣诞气氛嘅口罩，我自己就冇买啲圣诞气氛嘅口罩，我就中意比较正式一啲嘅，咁既然系同事送俾我，梗系冇晒啦，咁啊戴上嚟应下节都好，虽然圣诞都过咗，但系都其实萦绕住有呢个圣诞嘅气氛嘅。嗱，而家温度系19度啊，今日最高咧就系23度噶。 眼尖起教令，浮游就你目标。眼尖起教令，找位找路不重要。眼尖起教令，似火烧，似穿梭，似在飘飘飘。眼尖起教令，浮游就你目标。 韦尔山的眼睛起革命啊，朝头早起身，眼咧真系可能蒙查查，啱瞓醒系嘛，所以咧去洗个面、刷个牙，醒一醒先，望清楚几点钟啊，而家温度点啊，你个感觉如何啊？有啲朋友咧就一早起身，第一时间就清晨爽利系嘛，咁原来咧喺度睇翻啲 Facebook 咧，就系啦，啱啱上载咗我嘅相片啦，咁又讲提醒大家，因为咧就过两日就冻啊，要好好照顾自己。咁有一啲嘅忠实fans 啊，就清晨爽利嘅听众，哇，真系咁早起身嘅你哋吓，有 Wendy 啦、萧伟丽啊、Lennon、陈秀珍同埋 Benny， 咁系啦，话多谢你称赞个口罩好靓啦，第一时间就第一时间啦，起身咧就系清晨爽利，咁啊就系听到我把声就精神大振，多谢你哋嘅鼓励先，有你哋嘅支持咧，我会做得更加开心。今朝早温度都 OK 吓，19度，今日最高23度啊！ 抬头望天边一只眼，撩动我感触满心间，宁愿做天。 像已消散， 消散，消散， 心底幻象已消散， 消散，消散， 心底幻象。 天边一只眼，几时咧？我哋都系要系即系唔好睇低自己，亦都要话俾自己听我系得嘅。咁啊，周围好多嘢咧，当你睇下嘅时候咧，你就会有所顿悟噶啦吓。悲哀快乐有循环，头先里边嘅其中嘅歌词都令到我哋其实好多嘢谂咧，都系要正能量。咁啊，而家嘅温度19度，同大家讲今日天气先吓。今日咧就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啊，最高温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仍然是和暖，不过星期三咧就冻啦。星期三显著转冷啊，除夕同埋元旦嘅气温咧会降到8度左右噶。现时温度19度，相对湿度68%。咁咧就估唔到就摆张相上 Facebook 咧，就好多回应。初时我谂下啊，有冇人咁早起身？就算起身咧，都懒得回应噶。但望一望咧，真系都几多人去回应翻。咁我又不妨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佢哋咧，唉，咁早起身都写好多字俾我。有一个叫 Joey 嘅啦，佢就话：，唉，早晨啊，钱钱。佢其实我系钱嘅，不过钱钱都冇乜所谓嘅，一样嘅啫。咁佢就话：，唉，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其实今年咧，本来大家都好唔开心，但系我哋要谂嘢要正面啲吓。咁我哋已经系其实好幸运噶啦，起码咧都冇太大嘅传染嘅人数，而且我哋亦都要更加学识点样去保护自己。祝愿大家明年身体健康，事事顺心。系啊，都有咁嘅正面谂法，非常好。可能我都听，经常喺度，我自己本身都系咁样嘅，即系尽量啲嘢喺唔好嘅当中咧，都谂啲好嘅嘢。梗有出路嘅，即系我会咁样嘅方向谂嘅时候咧，自己会比较开心啲吓。咁又有位朋友就话：哦，早排一啲日子咧，嗰阵时系第三波疫情啊，应该就系清勤爽利咧，就系我暂时有一段时间冇做。咁啊，秀珍就话若有所失，多谢你支持先吓。有 Eric 啦，早晨啦。咁另外一个叫 Willie 嘅咧，佢就话钱佩英姐姐你好啊，我系住喺多伦多嘅听众，嗨你好啊，早晨早晨。咁啊，每日咧你都会听清晨爽利吓，就节目内容非常之丰富，播嘅歌又好听，祝我身体健康。哦，要赞赞我嘅口罩好靓，好有活力，多谢你。有时原来有啲要改变先好，我真唔系好中意花里花碌嘅嘢嘅，本来咁，但系又觉得系啊几得意啊！而家有时啲口罩咧，即系变咗一个时尚，一个 fashion 去衬嘢，咁我又试下戴下咁样样啦。另外咧就系 Shelly 咧，就一早起身咧都即刻就听清晨爽利节目，多谢多谢，早晨早晨，系好多好多嘅支持者。咁咧就阿秀珍就一路都有好多个回应俾我，你就话系一位长者忠实嘅粉丝，最近咧就识咗上网，因为疫情咧就个影响咧，识咗上网之后咧就可以同我哋沟通啦，非常好啊，你好 in 啊，继续支持我哋清晨爽利节目，支持香港电台嘅节目啊，多谢咁多位。你哋嘅回应又俾我好兴奋啊，好开心，会一路继续做啦，当然。5:51啊！每天我哋都要笑住面对人生，面对每一天啊，笑迎人生。叶丽仪， 遇上挫折也不崩，如冷眼没放心中，未对变化得失体重，面对世态各轻松， 碰上慨叹每一日。只担心有何用，难极的关口都可经过，几多都会全目送。 如果厚爱百般重，亦有个运气各种，定会铭记各方追踪，让我有愉快天空。 有可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明利看透像陈略过，谁又会太热衷？人每一天展笑面容， 看不通就够， 其实不必数最终多少张贴在你的手，晴朗的心一片艳红， 凡事 也屡落梦。 心中悲喜都有人就会开心落跑。亦有过运气各种，定会铭记各方栽种，让我有愉快天空。 有过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名利看透像尘掠过，谁又会刻意冲？人每一天展笑面容，其实不必数最终多少张别在你的手，晴朗的心一片艳红， 意志中就够， 凡事也屡落无内疚，谁夜里要担忧，能每一天展笑面容，看得通就够，凡事也屡落无内疚，人活计较开心，就是面容就 商业。叶振棠、叶丽仪，笑迎人生，希望个个都是这样的心态。 早晨，大家好，我是唐妹。每一朝早起身呢，我刷完牙之后呢都会立即吃一个苹果的。大家都懂讲啦，日日一苹果啊，医生远离我啊。咁呢其实我自己都信奉咗呢样嘢呢好耐㗎啦。咁就我维持咗呢个习惯呢年几两年咁样啦。咁但係其实呢每一日食咗一个苹果之后呢，我无论係皮肤上面啊，又或者係喺畅通嗰方面呢，都係有好大嘅改善㗎。咁同埋呢我都会觉得每日呢最起码呢个时候你食咗一个生果嘅话呢，咁你之后食其他嘢你都会觉得啊都稍微少少 balance 啲啊。咁同埋呢如果係放假嘅时候呢，我早上除咗食苹果之外呢，咁亦都係会专登去食一个营养均衡嘅早餐啦，因为有时平时做嘢呢真係会食唔到早餐㗎嘛。咁所以呢放假嘅时候都俾自己嘅身体呢以一个正常嘅生活呢去过一下，咁样就会可以啊喺呢一个假期里面呢refresh 一下自己啊！咁喺度咧，祝大家清晨爽利啊！ 早晨，早晨啊！仲有大概四分钟内咧，就到六点钟啦。咁我亦都继续睇翻下个 Facebook 啦，亦都其实喺度咧同大家个互动啊。咁诶就系有个回应咧，咁咧先至好嘅呢个世界就系咁。咁咧就头先所讲嘅阿 Willie 提及佢喺多伦多啦，就系佢话多伦多就唔会有好靓嘅一啲嘅口罩。香港人就真的创意无限了，处处生机，会做不同口罩迎接节日气氛。这个就是香港人就是比较灵活。我想是 Willie 是不是都是在香港过去住的呢？香港人就惯性，就由细到大很多东西好即灵机一足就即刻要做很多东西的。那个即脑筋都转得很快。咁而亦都有好多繼續寫嚟啦，又配合翻個歌名，翻笑迎人生啊。咁有一個咧就話佢喺蘇格蘭嘅嚇。咁而家今日還是2020年，當然啦，仲有幾日先至到迎接新嘅一年。啊，頭先一個係睇佢話，頭先立到一個，佢話個鐘係咪有問題？我背後個鐘有問題，其實唔係啊，因為我自己自拍噶嘛，嗰、那個方向反咗啊。即个时间系啱噶，你睇见好似，咦系咪即个五字就到咗变咗好似个七字？其实唔系嘅，当你谂一谂个钟，即系 个左右面反咗嘅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个钟系冇问题嘅。有一个咧就讲希望快啲啦，百毒不侵，香港早日回复平静。一个咧就今日要考试嘅东华三院三年级嘅物理治疗学生，加倍努力，听我嘅节目会精神奕奕去应考。多谢你，嗯，一定考得好。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唏嘘，难以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狮子山下有我哋嘅香港人嘅精神吓，罗文嘅歌曲。一阵间我哋有叶君瑶讲瑞士人喺外国最怕听到十一件事系乜嘢？ 闪电打开纪录，领先优势维持至八十六分钟，主场嘅狼队凭路曼沙斯嘅入球攀平。韦斯咸主场同白礼顿入球梅花间竹，马奥比喺完上半场之前为客军射成一比零。宾庄臣在60分钟为主队追平，但是李维士邓克在10分钟之后为白礼顿再次超前。韦斯咸在82分钟凭汤马士苏石克攻入关键一球，双方握手言和。天气方面，中国东部南部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天日间仍然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6%。 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水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渐转达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6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 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啦，这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醒晒啦，好多人醒啦，吓喺世界各地好多人都醒咗。咁啊，今朝早咧就系、是、我系开始啊试下咧，就系、是。喺面书度呢就再自己上啦，寫少少嘢啦。平时做节目呢我就唔会嘅，我觉得我要专心做节目啊，揀歌啊，搵一啲资料同大家分享。咁我就唔想做一第二样嘢去分心。但今日一呢突然间点解会咁做呢，就觉得啊过两日系好冻喎，八度喎，好似好耐冇试过咁冻。不如呢就系上载下寫几日字，就话啊过两日好冻啊，大家要小心保重，照顾自己又照顾啲长者。哦，真系好多回应喎、啊、原来。咁又喺度可以知道啫，原来此时此刻呢我喺度做緊节目嘅时候呢，喺收音机或者喺你嘅手机又或者喺你嘅电脑里面，好多人呢听緊清晨爽利节目。多谢多谢。今日呢就系28号啊 ,12月28号 ,2020 年。系。2020点解我会咁样笑住讲呢，因为我睇返面书里面有一位听众提醒我，我写咗2021年啊，我再睇返去喎，我真係好想快啲2021啦，可能係个个都想2020快啲走咗啦，咁唔好意思写错咗，咁大家知道2020就得啦。咁呢就而家係6:02个字啦。今日天气方面呢就是、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温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仍然系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啦。除夕同埋元旦日气温系降到8度左右，现时温度19度，相对湿度67%嘅。咁啊，亦都系想回应翻一啲朋友啦，因为立落去都好多，有啲好多都系讲早晨早晨咁样。咁啊，有啲就话哦，节目内容非常之应用得到喺日常生活里边，知识各方面咧都会系即系。照顾得到，咁又认为我系识好多嘢，劲多知识，多谢你先，我都系一路边做边学嘅啫。咁总之有啲咩好嘅资讯啊，健康嘅资讯咧，都会喺度第一时间同大家分享。大家咧就记住咧系多多支持呢个节目啦。咁亦都有个系喺澳洲嘅，所以或者世界各地好多人都听紧。多谢大家，咁我哋一齐听听咧，就是、我哋今日有个嘉宾就系叶君尧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朝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兴身边咧，又系阿 Dan 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咁快十二月嚟到尾声咯，吓。咁啊，同你做埋今日咧，就要隔成年先见噶咯。 嗯，辛苦晒你啊，你会好挂住我啊。 你都系啊， 辛苦大家。 嗱，照计后生仔咧就好中意过新年啊，送旧迎新系咪啊？ 系啊，梗系啦。其实众多嘅节日咧，我最中意圣诞节，因为我个人中意冻啲啊，同埋有灯饰睇啊嘛。 咁啊，圣诞啱啱过咗啦，今日28号， 系 咁啊，跟住接住新年系咪都哇，即系一路落嗰种气氛啊？ 系啊，梗系啦。同埋我同我自己讲，如果个人系要隔新嘅，打到昨日的我咧，其实。每一日都是新年，每一日都可以是圣诞节的，最重要保持自己开朗啲、开怀啲就得噶啦。 咁呢个你就升华咗啦，即系你个人 尝试下啦， 系啊。咁所以就住咁嘅样咧，嗱，即系送旧迎新啦。咁我哋都系觉得呢个感觉系西方啲嘅，所以你今日会同我哋讲系瑞士嘅嘢吓。 系啊，咁啊，关于一啲北欧国家嘅好特别嘅事啦。 嗯，嗱，咁其实咧，你都有一段时间喺外国生活啦，都成十几廿年。咁其实阿 Dan 你有啲咩系最怕听到嘅呢？ 啊，怕就唔系怕，不过咧感觉咧系怪怪地嘅。 嗯， 我记得咧90年代初咧去多伦多读书啦，翻学头几日咧，突然有同学咧走过嚟问我煮饭叻唔叻？吓，咁我呢啲飞蓉臭大嘅，点会识得煮饭呢？ 咁你有冇问嗰个人咧？吓，喂，点解咁样问法啊？ 啊，初时咧都唔系好明嘅，但系咧跟住咧放学咧翻到屋企。打开个电视就睇到咧，有个美国嘅烹饪节目叫做《Yan Can Cook》啊！ 啊，咁我哋知啦，而家喺香港其实都好有名噶嘛。 系咪一个主持人咧系叫 Martin Yan 恩文达啊嘛，一个美籍华人厨师啊，日日咧都喺节目度教煮粤菜嘅，深入民心啊！结果咧令好多西方人咧以为华人煮嘢食好叻。 嗯，咁所以咧就系、是、你嗰个同学仔走嚟问你识唔识煮嘢，系咪好叻就系咁解系咪啊？ 嗯， 咁样其实。这个印象呢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啊、 如果是美丽呢就无所谓，但是呢很多时候种族之间的冲突呢就是源于一些误解的 了。那是什么误解呢？ 已故公共知识分子亦都是哥伦比亚大学英国文学及比较文学教授呢爱德华萨伊德、啊、1978年呢他写了一本震撼学界的书叫做东方主义啊，入面咧就探讨咧，其中喺西方流行嘅文化现象，就系错误地呈现东方世界啦。嗱，举个例啊，中东唔系有好多恐怖分子嘅咩？有好多游王嘅咩？ 系啊。 嗱，电影塑造咧西方人咧印象中嘅东方世界，唔好似系讲人哋啊，我哋都同样系对未去过嘅地方咧存在好多幻想嘅。而呢啲幻想咧，亦都系根据电影啊同新闻嘅。哇，美国系咪周围都有枪战噶？法国人系咪好冇礼貌噶？瑞士人系咪个个都好有钱嘅咧？ 咁大家一路听落去咧，就会知道啦。上个星期咧都预告过啦，就阿 Dan 会喺今次咧就讲下瑞士人咧喺外国最怕听到嘅11件事，到底系边11件事咧？嗬？ 啊，所谓11件事咧，就系、是、外国人心目中关于瑞士嘅10个陈腔滥调啊！ 咁呢个系咪一个新闻报道嚟嘅咧？ 冇错，呢篇报道咧系来自欧洲其中一份最流行嘅英文报纸啊，《The Local》。資料來自咧一名喺瑞士洛桑咧土生土長嘅 Lara， 而家咧佢喺英國嘅劍橋大學讀書啊，成日都有機會咧遇到外國人啊，亦聽過咧唔少佢哋對於瑞士人嘅誤解。 哦，咁啊聽落都幾得意，數一數先嚇，由第一件事開始慢慢數起好嘛。 嗯， 咁第一件嘅誤解係咩咧 ？You are basically French, right？ 你係法國人係唔係？ 根據 Lara， 佢話咧遇到咧大部分嘅外國人啊，遇到講法文嘅瑞士人就以為佢係法國人，遇到講意大利文嘅咧就以為佢係意大利人， 遇到講德文嘅咧，就以為佢係德國人， 即係順理成章咁啊 ！No！ Lara 話咧，唔會一遇到任何講英文嘅人就假設對方係英國人噶嘛。 嗯， 佢咧要求過咧外國人咧唔好再咁樣睇瑞士人啦。Lara 呢個經歷咧，令我諗起啊，喺馬德里睇鬥牛啊，睇睇下咧就同隔離嘅西班牙籍嘅婦女傾偈啦。 嗯， 啊，我話我喺香港嚟嘅，咁咧佢個女咧就大概六七歲到啦，咁咧可能咧佢唔知道邊度係香港啊，佢咧就即刻攞個咧 S 字頭品牌嘅手機出嚟啦。 嗯， 問我咧香港係唔係出產呢個韓國電話嘅地方？ 嚇，啊，咁你點樣答佢啊？ 啊，當然要解釋俾佢聽啦。咁啊，雖然大家都係亞洲，但係香港同埋韓國咧，亦相距好遠嘅兩個唔同嘅地方嚟嘅。 嗯，咁第二件事係咩咧？ The Swedes are always punctual and efficient. Just look at the trains. 瑞士人非常準時同有效率，睇下佢哋嘅火車。 嗱 ，Lara 就話啦 ，Yes, OK， 咁樣睇瑞士人咧會有無形壓力噶。瑞士人好似一定要準時咁，搞到等候外國人咧就係理所當然，仲要喺天寒地凍嘅地方等。嗱，關於火車咧。Lara 話咧，瑞士人唔係班班準時，只係 99%。 嗯，咁啊 ，Lara 咧都幾幽默喎嚇。 嗱，講起瑞士搭車咧，兩年前我喺清晨爽利咧就介紹過一次咧搭登山纜車嘅經歷啦。我記得咧，為咗查證一下咧瑞士交通係唔係傳說中講嘅真係咁準時咧，我特登望住車站個鐘啊，再對一對班車嘅出發時間，哇！真係冇早一秒，亦都冇遲一秒開車嘅。 咁即係話遲唔會遲，早唔會早，時間啱唔啱好？ 原來香港咧都好瑞士噶。 咁第三件瑞士人啊，係最怕聽到嘅事係咩咧嚇 ？You are used to the cold。 你哋瑞士人慣咗唔怕凍噶啦。 嗱 ，Lara 就話咧約咗外國人啊，佢哋遲咗幾分鐘咧。佢哋嘅借口就係、是、你瑞士人唔怕凍嘅。 咁實情係咪咁嘅咧嚇？ 啊，一直有傳言話咧，瑞士人享受嚴寒，係唔介意喺露天嘅地方冬天啊喺度等嘅。冇錯，瑞士人習慣咗寒冷嘅冬天，但係夏天咧亦都係非常之温暖嘅。Lara 咧來自英國嘅朋友嚟到瑞士，佢哋難以想像啊，瑞士嘅夏天會係咁熱嘅，仲有咁多陽光嘅。嗱 ，Lara 呢個經歷咧，令我諗起咧曾經喺三藩市認識嘅芬蘭朋友 S 啊，佢就話咧外國人成日有個錯覺啊，以為芬蘭人唔怕凍。佢話咧佢同香港人、美國人、日本人一樣嘅。正常嘅身體體温咧係36度，可能佢哋芬蘭人咧忍受凍嘅能力比較高，但係唔代表芬蘭人又或者瑞士人啦係唔怕凍嘅。 係咁啊，經過丁咁講咧，我哋都要記住。 係好。 咁第四件啊，佢哋最怕聽到嘅事係咩咧 ？The Swedes are all rich。 瑞士人全部都好有錢。 瑞士是一个富裕和稳定的国家，但不是个个人都是百万富翁啊。Lara 呢就说去旅行呢买东西给钱之前呢从来不会表明自己是瑞士人，他只会说自己是法国人啊、德国人啊、意大利人的。 嗯，那Dan你去旅行的时候呢又会不会不认自己是香港人呢？ 点会唔认呢？我以自己系香港人为骄傲噶。嗱，当然去到外国咧，讲嘢就唔好似咧有啲香港人咁讲嘢咁大声。 嗯， 啊，尊重翻咧当地嘅风土人情。 啱。 咁啊，对于 Lara 嘅讲法咧，其实我有少少保留嘅，因为假设去到一啲比较落后嘅国家买嘢咧，十元八块就唔好讲价啦。唔通20蚊个爷车你真系讲价咩？唔好咁核突啦。 系。 出嚟消费，主要大家开心。俾多少少錢，我覺得唔係太大嘅問題。 啱，做你生意咧又真係幾好喎、啊，都啱嘅，開心錢啊嘛，咪得人賺下咯。好啦，咁啊第五件事，瑞士人最怕聽到嘅係咩咧 ？Have you got a Swiss Army knife handy？ 你哋瑞士人有冇帶住一把瑞士萬用軍刀？ 冇錯。Lara 話咧，瑞士人中意 over equipped， 即係過分裝備自己啊。 包括面对大自然灾害，就算去旅行都系啊。但系万用刀咧系唔俾带上飞机噶，而瑞士人喺外国买酒饮咧，酒樽盖咧都唔会为佢哋打开嘅，因为外国人咧，假设瑞士人必定有把万用刀跟身。开酒樽盖啊，切嘢啊，乜都可以自己搞掂。 咁实情系咪咁咧 ？Lara 就话啦，唔系咁噶，唔系个个瑞士人都有一把瑞士万用军刀噶。 佢哋国家盛产呢一种产品咧，就唔等于嗰度嘅人咧都会随身携带一件啊嘛。 咪好似华人一样咯，中国系盛产茶壶同埋点心。唔等于我哋咧，家家户户都有茶壶同埋餐餐食点心噶嘛？ 啊，你呢个比喻又啱。好啦，咁第六件系咩咧？吓 ，Switzerland has a dodgy banking system and is a tax haven。 瑞士有个狡猾嘅银行制度，亦系逃税圣地。 Lara 话咧，呢种讲法咧都令瑞士人几困扰噶。嗱，首先户口秘密法案咧，瑞士已经废除咗啦。第二，最近发生 Apple 电脑公司在爱尔兰逃税事件，已经令西欧其他国家同样可以成为逃税圣地了。瑞士已经不再代表逃税天堂。 嗯，那第七件瑞士人最怕听到的是什么事呢？ You must be an amazing skier。 你一定是很厉害的滑雪高手。哇，那么 Lara 怎么回应啊？ Yes，瑞士是出名湖光山色，对于很多外国人呢，这样的环境呢代表瑞士出世的小朋友呢未学行呢已经是懂得滑雪的了。没错，瑞士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国家。 但是实情是不是 呢？这个印象呢有部分是对的，但 Lara 呢有些瑞士朋友呢去滑雪呢比英国朋友呢更加少、哦。瑞士滑雪圣地 Furbia， 实际上咧，佢话咧已经成为咧英国嘅殖民地啦。 咁即系咩意思呢？ 啊，即系好似80年代好多加拿大人咧都叫温哥华做 Vancouver， 因为咧有太多香港过去嘅新移民喺嗰度住啦。Vancouver 已经变成 Vancouver。 哦，原来系咁。好啦，咁到第八位系即系瑞士人最怕听到嘅系咩事呢？ The Swiss only eat cheese and chocolate. 瑞士人只食芝士同朱古力。 事实上 ，Lara 话佢哋中意食朱古力同埋芝士，但系唔系两样嘢同时一齐食，亦唔系成日食嘅。瑞士咧有啲 purist 啊，纯粹主义者咧，认为唔应该好似 cheese fondue， 即系芝士火锅咁咧，将啲朱古力加热。用咗咧，用嚟点食物一齐食嘅。Lara 话咧，佢其中最中意嘅瑞士老师咧，认为整同埋食朱古力火锅咧，本身就系犯罪行为， 哦、 千祈唔好做啊。 嗯，咁对于传统嘅瑞士人，原来朱古力火锅系反传统，我哋要记住啦。 嗱，就好似意大利人咧，从来都唔会将啲菠萝咧放喺披萨上面嘅。疫症初期咧，曾经有张相啊，就影到意大利嘅超级市场咧嘅冷藏柜咧，全部食物被抢购一空，只剩翻一栋有菠萝放喺面嘅急冻披萨。 啊，喺呢一度咧睇得到咧，意大利人啊真系好有性格、哦，喺艰难嘅时期都积极咁捍卫自己嘅饮食传统啊！好啦，一路数下数下咧，就仲争两个啫。第十件最怕听到嘅系咩事呢？ Zurich is the Swiss capital。 苏黎世系瑞士嘅首都。 Lara 话：咪住先，乜唔系日内瓦咩 ？Come on guys， 瑞士嘅真正首都系 Bern 伯恩啊，议会都喺嗰度，亦都系咧旅客睇过几只红人嘅地方啊。咁、我觉得呢个误解咧，正正解释到咧。苏黎世的银行和日内瓦的钟表厂出名到掩盖了真正的国家首都。 听众朋友们，大家记住了，伯恩呢才是瑞士的首都。瑞士人在外国最怕听到的十一件事，现在数到最后了，是哪件事呢？ I'm not called Heidi， 我不是 Heidi、啊。 哦，那难道是不是就是 The Sound of Music， 仙乐飘飘处处闻的女主角 Heidi？ 咁十一件事都数晒啦。大家如果想更加清楚，可以同人有话题讲啊嘛。咁可以上网重温一下啦吓。咁今集阿 Dan 咧，你头先其实就透过一份咧欧洲发行嘅英文报纸 The Local 介绍外国人印象中十一个关于瑞士人嘅误解。咁唔知大家遇到外国人咧，有冇啲类似嘅经历？即系佢哋心目中嘅香港，同我哋身处现实嘅香港呢个世界，系咪有好大分别咧？吓 嗱，瑞士人 Lara 讲到 Heidi 咧，我今集要分享嘅歌咧，当然唔会系 The Sound of Music 啦。我揾咗咧瑞士依家一对流行乐队 Lunik 啊唱嘅英文歌，有一首咧好好听嘅，叫做 Shuffle the Cards。歌名嘅意思咧系洗牌啊！ 咁歌词嘅内容系点解咧？ 佢又讲咧多啲关心身边有需要嘅人。旋律咧又轻快，好啱朝早听嘅。Shuffle the cards， 希望大家中意。 差唔多要同你讲拜拜啦。拜拜之后即 系 有排先见到你，出年 系啊， 系2021年嘅2月1日。 哇，都未到情人节，有机会见你多一次。 咁而嗰阵时咧，又就嚟农历年，都系又新年即将接近，又送旧迎新咁样啦。 有啲新年嘅气氛啊，又有 系啦。咁啊，下次再见啦 ，Dan 吓，拜拜。 拜拜。 Stability after years and fears of moving on, live it right. How hard can it be? You've left without apology. Well, I'm still here, and I believe more is out there waiting for me.The sky drifted apart. Well, you never know who your friends are. And I find it so hard to be on my guard. My world torn apart. Shuffle the cards, begin anew. Hard to believe it's the best we can do. I wonder who do we think we are? 好啦，接近啦，六点半嘅时候啦，而家温度仍然系19度，今日最高24度嘅。今日开咗 Facebook 同大家去互动咧，就反应非常之热烈，多谢你哋嘅支持先。有香港好多啦，加拿大啊、苏格兰、澳洲嘅朋友都有。听日我哋再见面啦，听日会有崔博士咧就讲前列腺癌嘅诊断情况。听朝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德国当局发现有疫苗在运送过程入面未能够保存在所需的温度，几个城市受到影响，要延迟开展为民众接种的计划。最大州巴伐利亚有地方政府发表声明，表示读取了冷藏箱附设的温度追踪记录之后，有理由怀疑疫苗运输是否符合相关冷藏要求。报道指出，有冷藏箱曾经录得的温度高于疫苗生产商设定的最高温度要求，涉及大约1000剂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公司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加拿大安大略省发现两宗变种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消息说两名患者是一对夫妇，住在安大略省首府多伦多附近的达勒姆地区。两个人近期没有国外旅行史，亦都未曾接触新型肺炎患者。 省政府呼吁民众继续遵守防疫规定，尽可能留在屋企。加拿大公共卫生部门亦都发表声明，呼吁民众加强防护意识，采取防疫措施。鉴于英国发现变种病毒，加拿大日前宣布从今个月20号去到下个月6号，禁止来自英国的客运航班入境。翻嚟本港，本港因应英国出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早前禁止所有英国载客航班来港。最少250多名滞留在英国的港人在即时通讯程式成立群组，促请特区政府预告几时放松措施，增加指定检疫酒店数量，并考虑派包机接载他们回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表示，明白禁飞令和回港后强制检疫21日是非常严谨的措施，无可避免影响到部分身在英国和南非的香港居民回港行程，但是相关措施对本地防疫属于必要。入境处回复查询时就表示，因应最新检疫政策，一直密切留意相关情况，并在收到港人的查询和求助之后，即时提供相关资讯，同按对方意愿提供可行协助，亦都会在有需要的时候联络中国驻当地领事馆继续跟进。体育消息，英超三场赛事都和局收场，主场的利物浦在上半场12分钟凭沙迪奥文尼先拔头筹，但在下半场尾段守不住，被森美艾查尔为西布朗逼和1-1。热刺的尼当比利在开赛之后只是1分钟就闪电打开纪录，领先优势维持至到86分钟，主场的狼队凭路曼沙斯的入球攀平。韦斯咸主场同白礼顿入球梅花间竹，马奥比在完上半场之前为客军射成1-0。宾庄神在60分钟为主队追平，但是李维士邓克在10分钟之后为白麦礼顿再次超前。韦斯咸在82分钟凭汤马士苏石克攻入关键一球，双方握手言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仍然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本港疫情持续一年，各行各业苦不堪言，政府已经表明暂时不会再有补助业计划。商务及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单靠直接支援企业未必能够完全避免冲击，会继续研究为现有基金拆墙松绑，协助企业渡过难关。一阵听他怎么说。 联合医院病房是爆发新型肺炎感染群组，至今有19个病人和医护等的工作人员。